好，欢迎到 Otta Channel， 我是杰德， 我是末日。我们这个 channel 叫 Otta Channel， Otta 是 Otta Cool 的 Otta， 顾名思义一个宅专门的频道，虽然我们的题目就不一定完全限于 ACG 的。 Format Discord 新茶馆开了啦， 网址就资讯栏， 请多来光顾， 我们等你大驾光临。日本上个礼拜就捉了几个 Fast 影画制作人，日本是第一次发生的。咁佢哋叫 fast 影画系乜嘢咧？其实就系我哋而家嗰啲咩 n 分钟讲完套电影嗰类嘢，大陆好多嘅，咁台湾都有个好出名噶啦。 系啦，其实我之前都讲咗好几次啦，嗰日我 之前我哋新闻佢嗰阵时闹出事嗰阵时，我哋新闻都有提过一提嘅。但系然后我就发现我哋从来系冇用一个专题去提呢件事嘅。咁我哋提一提。假设你唔知道咩叫 n 分钟看完电影呢类系列啦，因为其实系直情系嗰类型嚟噶啦，好多 YouTube 上面啊 ，Bilibili 都有好多，我唔知啊，你 YouTube 以外嘅我真系唔系好清楚，有多唔多，但系应该都好多啊，因为好多都系大陆有唔少，其实系 Bilibili 搬过嚟，我见到。咁呢啲就系简单讲就系咧，一套电影咁啊，通常就120分钟啦吓，咁好长噶嘛，咁而且要入场睇戏，咁有啲人懒咧就剪咗段片，即系用口述嘅形式将入边嘅故事口述一次讲出嚟，即系等于我哋而家讲就系从前有个人，然后佢死咗嗰种咁嘅讲法，唔一定系真系咁 hea 嘅，有时真系好撮要咁将个故事讲完咁嘅。呢种情况我哋讲 podcast 嘅时候有时都会要咁样做嘅，就要简单将个故事讲一次之后我哋先可以评论个作品㗎嘛。我哋都会有咁情况出现，但系佢呢度就淨系攞呢部分，咁亦都系cut 返入面嘅片段去辅助个说明啦。咁你睇完之后就觉得好似知道个故事系讲乜嘢啦咁样啦。咁而呢对嘢喺呢个年代就其实好受欢迎嘅，就系、 是。因为你唔使入去真系关系院就知道大概佢讲咗咩嘢嘛。 啊、即系有时有啲作品好似好有话题性，好大家人哋都讲緊，咁我又想睇，但系我第一又唔想入戏院睇，第二就可能佢已经落咗画嘅，即系咁有啲比较经典少少都咁啦，落咗画，咁然后我又要睇返可能会有啲麻烦，甚至上更加简单啲就系、是、我唔想坐120分钟睇晒成套戏咁样。咁就好配合到而家呢个潮流啦，尤其是大家好似睇而家呢个疫情之下，就大家好多时喺屋企睇 YouTube， 咁但 YouTube 系唔会有成套电影完整咁俾你睇噶嘛，咁好多人就用呢个就睇咗呢个就当睇咗啦，咁嘅情况，咁所以咧呢啲咁嘅片咧，其实自从 N 年前，我真系唔知边个频道系咪真系谷暗幕开始我猛定，但系以繁体中文圈啦，即系港台啦，最出名嘅一定系谷暗幕噶啦，咁而大陆就亦都好多呢啲模仿嘅人，嗰啲系后过谷暗幕噶啦。但系佢系咪开山祖师我唔肯定啊。咁、正如阿谷阿木俾人告噶咁嘅情况，咁而家终于就日本有厂商就忍无可忍就系、是、告鸠佢啊。咁当然就唔系跨海提告啦，就系、是、告佢日本呢类咁嘅。咁因为呢度直情系多到咧，直情佢啱啱嗰个 fast 动画，佢直情系有咁嘅名俾佢嘅。 因为佢有啲嗱，补充点啊？虽然呢类方有啲似诚实预告系列嘅，但系同诚实预告系列系完全唔同嘢嚟嘅。 我觉得直情唔同，真系似谷阿木， 完全唔同。即系成日预告，其实咧就系咩，有啲似影评嗰类咁嘅嘢，但系咧佢冇讲成套戏出嚟嘅，系都系攞嚟大量吐槽啊，恶搞。 因为我谂想澄清一点啦，就阿谷岸当年俾人告嗰阵时，佢都攞个二次创作同埋呢个合理使用作为一个挡箭牌去挡佢嘅。咁但系就我呢度再一次咁反驳佢啦，两者系完全两回事嚟嘅。因为点解佢嘅作品包括其他 N 分钟看电影嗰啲都大部分都系嘅，点解唔算系呢个二次创作呢？某程度上呢、这个都系一个二次创作，但唔系一个应该受到保护嘅二次创作啦。最少就系讲紧你 N 分钟睇完某套戏，除非你系短到嗰啲以前 Nico 咧个有个系列啫，《吸王佬的人》系列啊，嗰啲嘅情况咧，你就可以话系一个二次创作。点解咧？因为你只有睇完原本嘅嘢。之后睇呢嚿嘢咧，你先识笑嘅。如果你一个唔知头唔知路走去睇嘅话咧，你系完全唔知啱乜嘢嘅，因为佢系剪到咧短到系其实唔可以完成一个故事嘅。佢系用呢个方法去系引发个笑点嚟，其实系、你系必须要睇过原著，你先会明 get 到佢嘅笑点。咁而啱啱阿杰特提嘅《食食预告》系其实都系同样嘅状况嘅。因为我试过，佢极少数我真系有睇嘅作品。我然后睇佢成套预告咧，我先听得明佢啱乜嘢，我先识得笑。如果一啲大家都识，即系大家好出名，但系我冇睇过嘅嘢咧，其实我系唔 get 到佢啲嘢，好难 get 到佢嘅嗰啲笑点嗰啲嘢噶。呢、这个就系呢点解呢类嘅真正二次创作系一般嚟讲，大家会接受佢一个合理使用， 有道理啦，佢用得有道理嘅，就讲紧呢度。而因为呢个法律上有个好重要嘅观点，就系、是、取代原作。取代原作嘅就讲得好简单，就系、是、如果你系一个盗版，就好明显取代原作啦。你可以睇完个盗版，你就可以唔使入戏院睇。如果系譬如话呢、这个我哋成日嗰个讲字幕组啊、翻译组啊嗰类嘢，都系其实都算系一种盗版，或者佢作为一个翻译，其实你睇完中文版嘅漫画，你就可以唔使睇翻日文版噶啦嘛，仲系一种取代原作嚟噶嘛。呢一种你就会造成原厂嘅损失，就好明显啦，因为你睇咗佢就唔会睇啊嘛。咁所以呢一类嘅使用就冇办法叫做合理使用嘅，因为你会造成原厂直接嘅损失，好直接啦。而阿谷阿木及呢扎快动画啦吓，就好直接叫啦，佢系亦都好容易会造成你睇完呢套嘢咧，你就唔会想睇电影噶啦。尤其是我唔系真系特别想编阿谷阿木啊，但系阿谷阿木嗰种呈现方式就尤其是系咁，因为咧呢种 N 分钟睇电影嘅咧有唔同表现手法啦，有啲咧其实都系鼓励去睇嘅，有少少似有剧透嘅简介，因为唔系个个都真系咁 care 剧透噶嘛。 我睇过啲通常有啲做法就系、是、几张剧照书嘅官方剧照啦，就一路讲。 即系呢个亦都系关乎个素材使用啦。如果系已经公开咗预告啊、trailer 入边剪片出嚟或者剧照嗰类嘅，咁你用咗佢嘅素材，虽然理论上都系违法嘅，但系你作为一个合理使用嘅辩解嘅力度就会高啲嘅。咁亦都系关事，而有部分呢，而今次俾人拉嗰个就系讲紧佢其实系我唔知佢个来源系咪老翻啦。总之佢就算系正版来源都好，你重新上载上嚟就系老翻嚟噶啦，已经系。佢系直接成套电影入边嘅素材攞嚟用，咁其实我都明嘅，我写稿我都知嘅。如果你只能用 trailer 出片嘅话咧，就算哪怕系我写文嘅附图咧，都好绑手绑脚嘅，亦都系咁。所以有时都系直接问个片商，喂，可唔可以攞嚟入边啲片嚟用？即系直接同佢攞做个拗片拗素材去写文。咁当然因为我识啦，咁识佢嗰个容易华为啦。基本上我写文有一半都会变成宣传啦，最终都系因为我文章系冇办法取代到部电影噶嘛。正常嚟讲， 正常啦。 而且我哋都唔系嗰种写晒成个故事出嚟嗰种啦，我就系介绍啊评论。有部分嘅所谓快电话，其实佢都真系介绍评论嚟嘅咋。即系佢系会讲晒成个故事嘅，但系就可能就系套电影就系讲晒成个故事都冇问题嘅，又或者系有啲人就其实都唔系个个都咁 care 力剧透噶嘛。虽然我系啲剧透四权家嗰个派别咧，但有啲人系其实唔介意噶。即系如果你剧透完之后，我都仲觉得精彩嘅，我都系会我真要攞去睇翻。而有时佢哋为咗戴头盔又好，定系佢真心咁样谂都好啦，佢会话如果你有兴趣嘅，我欢迎你，我建议你入翻去睇电影嘅。即系嗰啲咧，廿四小时内删除嗰类咁嘅嘅头盔嚟嘅啫。即系 所有邪道都话咩？此影片是仅作日语 交，仅供试看， 唔系仅供试看或者 试看交流， 日语交流用。 系啦，咁啊， 廿四小时内删啊，之前请看原版。 系啦，会讲啲咁嘅说话噶嘛？咁其实最初做呢啲系列嘅人咧，有唔少其实真系真心觉得哇，呢套电影好睇，所以我要我想推广俾人哋。咁佢有啲作品系你无可奈何一定要讲佢入面部分内容㗎嘛。如果唔系你系介绍唔到，你冇咁能够啊好睇好睇，总之可以睇啦。咁你点好睇法啦？咁好多时都要讲返入面少少故事㗎嘛。咁两者嘅介绍其实好模糊嘅。咁当然亦都有啲就其实特别衰嗰啲就系谷阿莫嗰种。就系、是、我好认真嘅，因为谷阿莫嗰种就系、是、从前有个人然后佢死了冇乜好睇。佢大部分电影都系用呢种咁嘅态度去讲嘢嘅。即系我哋之前讲过啦，就呢样嘢其实就好影，真系好影响嗰套作品嘅。即系如果你系啱啱前者讲嗰种介绍佢精彩之处啊，佢有边度好精彩嘅，你即系无论系戴头盔定系真心都好啦。咁你睇完呢个咁嘅短版，你未必会满足噶。即系你可能真系会哦， 或者有间人或者再闹你趴街，咁佢就话系咁差啊，反而又上去睇睇。你个取光方法就咩？其实套嘢唔使睇噶啦，我讲俾你知，讲完啦，就咁多咋，冇嘢好睇噶。即系嗰种系几令人几冷泼冷水嗰种手法咧，系啊，你啲人听到好爽啊，好人过一日，咁啊，我悭翻钱咪嚟。喂，大佬， 啊，多谢谷阿莫令我悭翻张电影飞，即系 其实好难争你一样嘢。我以前都讲啦，做三报谷阿莫嗰时就系、是、你唔好带人饭碗啊嘛。 即系而家呢个年代咧，老番已经系唔会影响个正版嘅销售啊，老老实实。呢啲咁嘅片嘅影响销售嘅情况先大啊！任正华，你要真系话佢电成个电影亦俾佢哋搞弯晒，就系呢扎人啊！点解咧？因为好多时咧，佢系会将一套真正精彩嘅作品 将佢最捻冇趣嘅地方攞出嚟讲。因为好多时候你系知道个故事系从前系咁嘅，你知道系个故事系咁嘅，但系入边佢啲，譬如话啲演员啲戏啊，啲入边嘅寓意啊，啲感情啊，甚至特技啊嗰类嘢，都系卖点嚟噶嘛，而唔系个故事如何啊嘛。个故事好嗰时候， 嗱好简单，用一个例子啦，最新嗰个就系、是、101.9个法律反派咧 ，Cruella 咧，佢有真系黑白魔口嘛。有啲原作派咧就净系揦住佢就咩，喂，佢点将原作个女主角变咗黑人噶？跟住就攞嚟系咁讲，但系睇完佢就系、是，跳，佢根本就同原作完全101咁，完全冇拉更嘅，纯粹就攞咗某个角色出嚟原创一套新剧本啫嘛。如果你听咗嗰啲原作 fans 嘅嘈法嘅话咧，你套戏错过咗噶啦。 即系又或者我用简单啲嘅例子，大家我谂杂嘅比不容易啦。你睇《Face Zero》就话啊，从前有七个人就召唤咗七个从者，然后佢哋打餐懵嘅，最后次次赢咗。如果你咁样听要觉得好睇嘅话咧，我觉得你真系翻去验下脑。即系如果你系从来冇接触过呢个系列，净系听过呢句嘢，会提起兴趣。 嗯、 你即系我觉得你真系要有验下脑，就咁简单啫嘛。呢一种嘅讲法比较恶劣少少，就系谷阿木嗰种最最最差嘅一种。咁中间少少就系、是、你系真系讲咗成个故事出嚟，大朗你就讲咗出嚟啦。咁好容易就会令到人觉得，其实我已经睇咗啦，即系佢觉得自己睇咗，即系冇睇，佢其实冇睇过嘅、 嗯。 因为其实有段时间我 YouTube 睇好多呢类片，可能因为 YouTube 以为我中意睇，其实嗰阵时系嗰段时间我系喺 YouTube 系冇嘢好睇，我系冇嘢好睇四围笃，然后佢演算推啲咩嚟，我就睇乜嘢，所以我系睇咗唔少啲电影，而我其实对呢个西方电影啊、真人电影其实冇乜兴趣啊嘛。咁但系有啲作品就因为太经典咁，所以大概想知道下佢系乜嘢。所以我理解到点解啲人会鍾意睇呢啲嘢嘅。问题就係、是、你咁諗住咁样而取代到你入去睇，其实好多时候都大错特错嘅。因为电影唔正正喺故事上面。就算个作品真係以故事为核心都好啦、 嗯、 即係故事推咗进嚟就卖点好睇嘅地方系佢都好啦。你点可能係几分钟之内将一个精彩嘅故事讲咗出嚟。唔可能，你只能讲嗰个大朗，你只系讲个大朗就你就唔可能表现到佢有几好睇，更加唔好讲嗰啲根本重点唔喺故事度嘅嘢啦。 嗯， 所以佢就而家就拉咗个就最容易俾人入位嗰啲嘅人啦，就因为啱啱讲过啦。其实就咁讲，唔系谷阿木嗰种贬低式，就咁讲完一个故事，其实你唔系咁容易去告到佢侵权嘅，尤其是如果佢攞嘅系trailer 啊剧照去播嘅话，就唔咁容易嘅。虽然啦，如果系 N 分钟睇完电影咧，就好少咁守规矩嘅。通常净系攞 trailer， 净系攞剧照嘅咧，就系嗰啲真系影评介绍嘅。真系想介绍你哦，呢套嘢系如何那样的，算系影评嘅一种啦吓。嗰类咧就比较乖少少嘅，就尽量都唔攞正片入边嘅内容嘅。咁一嚟系顾合版权啦，二嚟就系唔想同嗰啲人俾人捞埋一堆啊。 我听影评多数都系依类嘅， 系啊。 播完咗 check 就咪讲咯，即系咁讲讲讲。因为你讲嘅话咧，你影评咁样，你就算成个会讲晒就系、是，你始终你同你睇系两回事嚟噶。 因为懒起嚟就吹喇无限碌，我见过唔少噶啦，就喺个吹喇喺度无限碌。你讲嘅嘢同画面系冇关系， 纯粹啲嘢播下啫嘛。 主要系乜嘢咧？你剪个吹喇系好捻痛苦嘅事嚟，你剪个片你就知噶啦。你讲嘅嘢要同入边嘅嘢有拉楞，唔好话片啊，我净系剪硬照。我譬如就 Stand By Me 啦，我一次出咗两篇噶嘛，不过你配咗图噶嘛。嗱，先讲啊，嗰个因为已经出咗好耐，所以喺背度剪出嚟嘅，净系嗰一扎。剪片嘅时间同我制作前面嘅时间系相约的啊！你谂下几咁花时间，不过呢个就题外啦。但系嗱，好简单，你翻去睇《Stand By Me》嗰度嗰两段吓、啊，欢迎大家翻去睇下，自己打下广告先。你睇完嗰度，你绝对唔会因为睇完我嘅叫影评啦，算系，而你觉得我可以唔使睇呢两套嘢噶，绝对唔会噶。所以就唔会产生我之前讲取代原作嘅效果。咁既然唔会产生取代原作嘅效果呢，其实你就算要告，其实你都可以告得到嘅，因为我始终系冇得到许可嘅情况下使用佢哋嘅素材嘅，呢个系事实嚟嘅。但系你真系要告起嚟呢，第一真系要判都唔会判得好重，因为我冇造成佢嘅损失，佢唔可以要我赔偿返佢嘅损失嘅，告唔到嘅呢样嘢。咁纯粹就话我侵权啫。咁你其二就系讲緊呢类嘢，佢对商家嚟讲其实唔值得告嘅，唔系话效益嘅问题。咁一个人讲个影评，除非真系踩到无伦，而且仲要系暴裂嘅，佢系唔系唔好睇，但系你踩到佢乜咁款，即系有谷阿木嗰种啊。咁你就可以话佢呢个劣评造成佢嘅损失。如果唔系单纯你套戏唔好睇，而我讲出呢个事实嘅话咧，其实你上到法庭都好容易打甩嘅。 呢个就叫客观评论，客观评论啊嘛，以客观事实提出主观评论。 喺法律用语就系可公正之事实。 啊， 即系你套戏真系唔好睇啊嘛，即系譬如《龙珠》嗰套真人电影，你真系唔捻好睇啊嘛，大佬。 咪即系就啱就系当年啊，阿郑英咁俾人告嗰单嘢咪咁样咯。我基于客观事实作出个主观判断，咁你套戏閪啊嘛。 系啊， 你神奇女侠系婆妈嘛？咁我讲出嚟有咩问题啊？咁你话我套戏唔婆妈、啊，我真心觉得套戏閪，咁就得噶啦。真心做一样嘢，真心觉得评论就得噶啦。 系啊，呢、這个只要法庭信立咗佢系真心咁样认为，而非蓄意去贬低对方嘅话咧， 即系 你要告得入佢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困难。 即系仲有一个好奇怪解释就系、是，你话嗰条系契弟屎忽鬼，只要你真心认为佢系契弟屎忽鬼嘅话咧，咁得噶啦。法庭就你佢又唔可以过去诽谤啦。 先讲啊，呢个系仅限于香港，因为如果系台湾的话咧，就算佢真系一个公屎忽鬼都好啦，你都系犯咗公然侮辱罪啊！呢条 N 万年前嘅法刑级嘅法律，亦系喺台湾依然存在。如果你身处台湾嘅话咧，小心啲啊！即系我提一提各位咋，唔好即系因为香港系唔犯法嘅，真系唔系犯法嘅。就哪怕佢并不是一个屎忽鬼，只要你真心相信就得噶啦。即系你真诚相信，哪怕呢个唔系事实，你都可以讲出嚟嘅。咁啱啱我讲话，点解套你讲一套垃圾片系垃圾片，通常冇事嚟，咁嘅原因就系你冇办法证明你嘅评论造成损失，因为全世界都话你系垃圾片，咁通常一套垃圾片就全世界都咁讲啦。既然系多数人认为嘅事实，你点样证明系我嘅言论做事咧？冇办法噶嘛。但系如果一套戏明明唔系一套垃圾片，但系你踩到天上有地下步，而咁啱你因为你又好有影响力嘅话咧，你就有机会俾人告，佢唔系告你诽谤噶。佢系告你造成佢损失，因为任何造成损失嘅状况，无论系咩情况，你都可以用民事索偿嘅。 嗯， 唔系讲紧刑事诽谤啊，系讲紧民事索偿，系可以咁样做嘅。但系呢个就另一个话题啦。任何情况下，我都可以就去告对方民事索偿啊。但系民事索偿嘅提证难度其实要高好多噶，因为你作为控告方啊，你系必须要提出一个毫无疑点嘅，即系我唔记得嗰个法律嗰个，总之你就系铁证如山啦。简单讲就系、是。你要咁样，你先告得喐佢喐嘅，所以咧，一般嘅影评其实系喐唔到嘅，真系喐嘅就系喐呢啲，好容易证明到佢对原厂造成损伤，就唔系因为佢好评或者劣评，而系佢取代咗原作，因为其实好容易，你睇佢讲乜嘢就知啊，对我哋讲影评嘅人咧，其实冇任何影响嘅，因为调翻转系冇错，有啲法官系好离地，好恐龙，但系一段片或者对咗咩，到底系可唔可以取代原作呢啲嘢？其实只要是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官是一定懂分辨的。所以这次就日本就打响了一枪啦。咁亦都我都相信就大陆是不会因为咁而有任何动作的。因为这类片最大我们见到的最大源头其实在大陆。台湾就因为谷阿莫被人告其实本来就已经少了就更加少之又少。即是虽然我都是那句谷阿莫被人告就真的不能关他。佢短评事，而系佢将一套好有，即系本，因为佢好几套咧，我偶尔佢讲嘅嘢，我都会有睇。然后佢噏出嚟嗰种，你点解可以将一套咁有趣嘅作品，即系通常都好睇嘅，因为我其实好少睇烂片嘅，我入职场好少睇烂片。点解你将佢咁有趣嘅作品讲到咁隐瞒嘅咧？即系我完全理解唔到嘅，即系除咗特登之外，我系谂唔到其他可能性。所以佢被人告嗰时即刻缩咯，唔系都冇即刻缩嘅，就系真系抗辩成啊，最后达成和解啦，叫做。即系要俾钱嘅达成和解，咪即系堂主一半咯？你话定系咪咁啊先？ 收住抵紧死嘅。 我即系唔系好特登想攞佢出嚟鞭尸嘅。咁啊，然后佢另外一样黑人憎嘅地方就仲有佢要攞二次创作嚟做挡箭牌。咁你知我哋睇呢睇开同人嘅，甚至自己某程度上我哋嘅影评又好，我哋甚至我哋 podcast 都好，都可以算系一个作品嘅二次创作嚟噶。因为即系啱啱我讲过啦，你 N 分钟讲一套嘢，我哋评论一套作品嗰时，有时我哋都会将入边嘅故事大朗讲一次噶嘛。其实同呢啲 N 分钟讲嘅嘢嘅前部分，其实系类似噶。但系有冇想象过会有人走去告我哋？我完全唔觉得佢会告，唔系话未打到我哋，所以就咩？亦都唔系话我哋，因为我哋冇人听，所以呢个事实嚟嘅。咁亦都唔系因为我哋冇人听，所以唔会即系啄我哋啲鱼毛仔，而系我哋嘅文本叙述。即系呢个学院派少少嘅讲法啦，就系评论一套作品时，文本叙述往往系必要嘅。你评论一套作品，连你解释入边其中一部分出现咗啲乜嘢，你都唔提嘅话咧，系好难客观地去评价一套作品嘅。 呢、这个就系点解我哋诶个香港都有合理使用条款，本来就已经存在噶啦。就算五六廿三条冇通过都好，都已经存在合理使用条款噶啦，可以作为一个确定理由。美国就直情写到明嘅，但系版权条例入边啦，其中一样例外就系合理使用。点解我哋成日话为影片只供交流用啊？嗰类嘢就系讲紧，因为评价一套作品所引用嘅啊，系可以作为一个免责条款嘅。香港嘅法例就冇特登有一条条款系话合个点样，甚至为之合理使用，但系有提过，如果系因为报道时事、评论作品、学术交流而使用一套作品，公平处理一套作品系可以免责嘅，系大概系乜意思啦？我详细条 rules 我曾经背过啊，当年我系背咗啊，背捻咗啊，而家唔记得咗啦，已经 背咗咩啊？ 打法律咯。上立法会嗰阵时我要用噶嘛，嗰阵时咁啊，总之而家唔记得咗啦，不过唔紧要。所以点解呢类人会被人拉，就是、因为佢并不是要评论一套作品，亦都唔系报道时事，亦都唔系学术交流，所以佢哋系不受呢个保护嘅。我谂对我哋嚟讲个影响应该系非常之细嘅，因为如果你照睇，应该唔会拣日文嚟睇啩。我唔肯定啊，如果你真係睇我估，你大部分你都会睇咗大陆嗰啲囉，我估啊，我唔肯定啊。因为如果你已经系懒人㗎啦，咁你正常都应该系唔会特登想睇呢个通常冇字幕嘅沙漠啩。即係所以对大家嘅影响其实应该系其实微乎其微嘅啫，应该即係应该就我唔肯定啊。咁因为点解我会无啦啦要攞返我二创嚟讲呢，就系、是、因为我发现喺呢个网上有啲人讲返呢单嘢嗰阵时啊，当然亦都系会攞阿谷亚莫出嚟讲啦，所以都楞到阿谷亚莫嘅辩解。而我唔知系因为佢哋唔熟悉呢个二创领域定系乜嘢啦，所以有少少错误理解咗二次创作咯。虽然系冇错，理论上呢啲 N 分钟睇片或者系谷亚莫嗰种都算系一种二次创作，因为二次创作其实好嗰个系好广泛嘅。但系我哋一般讲嘅二次创作，其实并唔系讲呢类嘢。理论上，你将一套嘢汉化好、字幕咗又好啦。打字幕落去压成一个片然后出嚟都算系一种二次创作，理论上算嘅。但我哋一般讲嘅二次创作并唔系呢啲。咁就如果有新朋戚友，你身边有人系误解咗呢样嘢嘅，咁我大家帮下手将佢解释翻俾佢听。二次创作的确系包括呢啲嘢，但一般讲嘅二次创作咧就并不是指呢啲，而系譬如我哋啱啱讲嘅成日讲嘅评论啦，我哋评论一套嘢就系一种二次创作，因为佢重点就系佢唔会取代原作噶嘛。 嗯， 就所以就同大家解释下，亦都大家如果有机会嘅，同大家解释下咯。咁即系我哋即系我见到新闻有感而发，攞出嚟呻下啫。咁啊，都啦。 好，咁今个礼拜就阿木有一个人发挥啦，因为我真系唔熟呢范畴。 都系嗰句啦，版权相关嘅向来都系我强项嚟噶嘛，即系被逼成为强项啦吓。 系啦，咁下个礼拜希望唔会有啲咁俾闷嘅嘢，希望啲比较好有趣啲嘅嘢啦。好， 唔好意思啊，闷请各位。 好，咁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